都是低于10个的。 好的，谢谢李科长的介绍。 食品安全齐监督，健康生活同构筑，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锦兰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